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再三说这珍重珍重。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，再三说这别走别走。当你走向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。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。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，多少次 痴痴的盼，你身在何方？ 发现你意外的出现，爱和从前一样的安静，而爱似乎所剩无几。所以当我靠近，连话都说得那么客气，那世界上我们哭得那么早，好久以后才忘掉。可是我，可是你，可是那些任性，却迟迟不肯离去。直到后来才知道，不是不要，只是都选择了退道。是否还很好？人群终于渐渐散去，看着走出门外的你，往事最后还是都没提，而爱几乎垂手可及，只是抓得太紧，却以为那是一种权利。那世界上我们哭得那么早，好久以后才忘掉。可是我，可是你，可是那些任性，却迟迟不肯离去。直到后来才知道，不是不要，只是都选择了退道。一直到后来才想到，当初没有固执地往反方向好，爱是否还很好？从前我们不需要呼吸，现在的我们比较像自己。关于过去今生，谢谢你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 最动听。三十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身体开始下坠，那一岸更明媚，说过的承诺比时光还要追，灯影树林还有什么更美，这一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如果明天

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